弟兄姐妹平安，请你打开圣经路加福音22章31到38节，新福的新约圣经116页吗？还是117页？ OK， 我读的是和修本的版本，所以那个够了，不像你们和合本的版本有点奇怪。请听上帝的话语。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晒你们像晒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对他说：主啊，我已准备好要同你坐牢，与你同死。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行囊，没有鞋子，你们中间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对他们说：但如今有钱囊的要带着，有行囊的也一样，没有刀的要卖衣服或卖外衣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于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对他们说：够了。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再次的聆听，再次的宣讲这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愿我们每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中总不缺乏那初次读到的那种惊叹，怎么能够如此？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今天的经文是路加记录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在楼上的房间对门徒们所说的最后一段话。耶稣已经应许他们要得国，而且说他们要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而且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但是显然门徒们不会立即就得到这个应许，在门徒得国之前，撒旦要得着他们。主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好晒你们像晒麦子一样。更精确一点的翻译是：西门西门，看啊，和合本总是缺人的看啊，撒旦要求要得着你们。撒旦要得着门徒之前，必须先提出要求。撒旦需要向谁提出要求？你记得，撒旦必须先问上帝，才能够攻击那义人约伯。上帝曾经对撒旦说：你用心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就像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夸口说：看啊，我与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撒旦他特别要攻击的人，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上帝其实也乐意将自己所喜悦的人交在撒旦的手中，因为凡他所喜悦的，他必测试或放在撒旦的手中，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不奇怪之后圣灵立刻将耶稣丢到扔到旷野里面40天受撒旦的试探，就如约伯、西门、彼得是上帝特别喜悦的人。西门、彼得是天父赐给他儿子的人，西门彼得是上帝儿子他自己拣选的人，他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曾经在圣山上面亲眼看到上帝儿子的荣耀。而且西门彼得是第一个认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儿子。耶稣回答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所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耶稣在天上的父特别把他自己的儿子给不是别人，这个人西门彼得。 耶稣告诉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也难怪撒旦要求要得着西门彼得和彼得的同伴，因为不论你怎么讲，撒旦是一个非常识货的人。撒旦要得着彼得，表示阴间的权柄要胜过基督的教会。他要得着耶稣的门徒，就表示耶稣白做三年的门徒训练。而且撒旦已经得着那一个从他们中间走出去的，也就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那个灭亡之子犹大。上帝容许撒旦进入犹大的心，上帝也容许撒旦晒门徒如同晒麦子，但是上帝没有容许撒旦进入他们的心。我想被撒旦晒来晒去如同晒麦子那样肯定很不好受，但是你必须理解，撒旦最终是为上帝工作，不是吗？施洗约翰曾经说，有一位要来的能力比他大的，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他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谷物，把麦子放在仓库里面，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如果上帝乐意使用撒旦甩出属于他的麦子，那又如何呢？上帝容许撒旦晒彼得和彼得的同伴，我们也不应该太奇怪，上帝也会容许撒旦晒我们。孩子们，你们今天可以稍微安静一点。尤其是晒我们中间特别蒙上帝喜悦的人，就是耶稣说，看啊，这是上帝所赐给我的儿女。那些人，毕竟撒旦他不需要花什么力气攻击上帝不喜悦的人，因为那些人本来就是属于撒旦的人。这提醒我们，我们这些求恩典也蒙恩典的人，人如何迫切的求恩典，撒旦就同样如何热切的求得着蒙恩的人。原则就是，越大的恩典应该越叫人战战兢兢、胆战心惊，更加倚靠上帝，或越多的恩赐应该使人越加的认真抵挡撒旦必要来的攻击。 So 你还记得保罗说那根刺，他说，恐怕我领受的启示太过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谁加在他身上那颗刺？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的，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西门彼得是蒙大恩的人，西门彼得也是容易高抬自己的人。高抬自己其实是人的本性，包括蒙恩的罪人，按照本性都想要高抬自我，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幸好耶稣那晚对彼得说，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或使你的信心不至于失败。所以首先这段经文我们注意，耶稣没有为西门彼得求什么，耶稣没有为西门彼得求上帝叫撒旦撤去，叫撒旦不要攻击我所爱的人。清教徒 Thomas Manton 曼顿指出，被保守远离邪恶比被保守不遇到试探更美好。意思是，上帝的美意是叫属于他的人经历试炼，却保守他们在试炼中不被邪恶所胜，这比从来没有经历试炼更好。我想彼得之后最能够明白这一点，毕竟他亲身体验信心之珍贵在于经过试炼。所以后来他会写一封信给圣徒说，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考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是说，只有经历试炼的信心才能够得着最终的奖赏。彼得他比任何人都明白， 或他之后要比任何人都明白，不是靠自己的勇气，甚至不是靠自己的自信救他脱离邪恶，乃是那个从上赐给他，他本来没有主耶稣为他祷告的信心。神学家称这种信心为拯救人的信心 saving faith。 这种信心可能非常的软弱，这种信心可能时常的跌倒，甚至这种信心看起来好像没有，主啊我信，帮助我的不信，但是这种信心最终总不至于失败，只因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为这种信心祷告。所以相较之下，也有另外一种不能够拯救人的信心，神学家的用词是历史性的信心 historical faith， 或暂时的信心 temporary faith， 就是那种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尝过上帝话语的美味，来世全能的那种信心，就是理性上能够认同，但是最终被撒旦夺走，经不起试炼，被今生的忧虑、钱财、厌乐所挤住，结不出果子的信心。犹大也有信心，他跟随耶稣三年，耶稣甚至差遣他出去传福音，给他权柄一并赶鬼，你很难说他不信耶稣，但是犹大信耶稣却没有得救。彼得三次不认主，却有得救的信心，差别在于，从圣经我只能看得出来，差别在于耶稣为彼得求，耶稣没有为犹大求。犹大的信心或许可以行神迹奇事，但是差别在于他的信心没有生发仁爱，没有发生爱心。犹大从来就没有爱过主耶稣，以至于他可以出卖主耶稣。但是彼得不一样，彼得从来就爱他的主耶稣。那天晚上，彼得怎么想得到自己即将经历多么可怕的试炼？我不会说没有人可以成功的通过那个试炼，但是我会说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以为自己可以通过那个试炼。你确定你不会三次不认主？你确定？哦，越确定的人，其实才是越该害怕的人。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经得起考验？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真实从上赐给你的信心？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那可以拯救你的信心，叫你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尊荣的信心？我就先检视你的信心可否生发仁爱，发出爱心，首要就是那爱主耶稣胜过爱世界的心。你们知道有很多人信耶稣，却从来没有爱过耶稣，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认识耶稣。所以再来，我们留意主耶稣要拯救彼得，而且要拯救他到底，就不仅需要为他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还需要为他祷告。如果耶稣只为西门彼得死，却没有为西门彼得求，西门彼得就不回头，他就不得救。这个神学的概念你们应该还有点熟悉，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不仅借着他的死为我们获取取得救恩，他还要为我们代求，好将他取得的救恩施行应用施展在得救的人身上，我们身上。如果耶稣只死在十字架上，他献上的赎罪祭就与你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必须要复活，他必须要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才拯救我们拯救到底。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取得救恩，耶稣基督又为我们代求，好将他取得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神学，我个人认为是改革中信仰最美妙的地方之一，表示你我得救全然是凭着上帝的旨意，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这叫人全然无法夸口。不是凭着你的意愿，你的自由意志，不是凭着你的努力，全然只靠保罗的用词，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怜悯怎么样施行在我们身上？上帝的儿子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舍去自己，不止如此，上帝的儿子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求。所以耶稣说，彼得，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没有说如果你回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直接翻译就是当你回头之后。所以犹大他后来也很后悔，但是他后悔没有用，他没有回头，他没有回头转向耶稣。犹大的后悔就是那个以至于死的世俗的懊悔，那西门彼得要回头，因为耶稣要西门彼得兼顾他的弟兄。之后耶稣三次会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就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西门彼得为什么蒙大恩？因为主耶稣要西门彼得施恩，这个就是恩典神学。蒙恩的人必然也是施恩的人，表示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从来就不是白白领受恩典的人。其实这就是主耶稣他建立教会的方式，不是吗？就连彼得基法这块石头都要跌倒，而且要惨惨的跌倒，但是跌倒过的石头就不容易成为叫其他人跌倒的绊脚石，反而成为教会的磐石。上帝就是乐意使用这种石头，使用人的软弱彰显他的恩典，好叫恩典能够运行，恩上加恩，使更多人蒙恩。所以保罗后来说，如果我们受患难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如果我们得安慰，那也是为了你们，使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够使你们忍受我们所受同样的苦楚，而你们受过同样的苦楚要去安慰别人。耶稣那晚应许彼得的时候到了，他要回头，彼得还不知道，但是这将要成为他最大的安慰。但是彼得当下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这个应许，他对主耶稣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同你坐牢，同你一起死。何修本的准备好比何和本的甘心，你们的甘心更接近原文的意思，我准备好了，如同主人的筵席已经事先准备好了。我好奇彼得他怎么准备好，也许他的意思是，主啊，看啊，我不是已经撇下一切自己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吗？所以彼得的神学，也许他真的以为反正我什么都没有，我就什么都可以舍去，包括我自己的生命，我要同你坐牢，与你同死。听起来彼得非常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彼得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注释书几乎没有例外会在此说，主耶稣比西门彼得更认识西门彼得，表示西门彼得其实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像在山上。 I don't know， 你真的觉得他不知道吗？阿明，你觉得彼得到底在那个时候应该怎么说？还是他应该像我们，我们会说的比较保守，不要说的那么死。主啊，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不要同你坐牢，我不要同你死，我不愿意为你舍命，是这样子吗？你认为主耶稣更乐意喜欢这种有自知之明的彼得吗？ 他会赞许这种谦卑的彼得吗？还是他宁愿彼得鲁莽、白目、不认识自己？但是你不能说彼得虚伪。主耶稣没有否定彼得诚心要与他一同死，只不过行不行得出来，由不得彼得他自己。阿弥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说：主啊，我准备好了。你去哪里，我就与你一起去那里。愿我们都有像彼得那样与主耶稣一同坐牢、一同死的心智。至于时候到了，你做得到做不到，不是我们说了就算，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三次，三次完整的数字，完整全然的否定。阿弥，彼得怎么可能从三次不认主回头认主？如果彼得知道他要三次不认主，你问他，他可不可能回头？你认为他会觉得我有可能回头吗？阿弥，那天晚上有谁听得懂耶稣说的话？阿弥，你毕竟你怎么叫一个三次不认你的人回头？你怎么为一个三次不认你的人祷告？而且事先就为他祷告，知道他要三次不认你。所以，耶稣他到底怎么样为彼得祷告？主耶稣到底怎么样为你我祷告？你要三次说不认我，在所有的人面前，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耶稣叫彼得难堪吗？还是这是说话太直接了，这是主耶稣对彼得的控诉吗？还是他说话要伤彼得，put Peter in his place？还是这是耶稣对彼得施恩，好叫彼得之后会想起这话，就出去痛哭？耶稣告诉彼得最不舒服、最没有人想要听的真相，以至于时候到了，彼得就能够回头。你认为这是耶稣怎么说话那么没有爱心，还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行囊，没有鞋子，你们还缺少什么吗？”他说：“没有。”耶稣对他们说：“但如今 ，it's。”这反不一样了，有钱囊的要带着，有行囊的也是一样，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所以，我们容易忽略，耶稣在这里首要提醒门徒的，不是要买刀，而是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日子过得非常的舒服，你们不愁吃不愁穿，你们撇下一切却一无所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但是我不会常与你们同在，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我将要在你们的生命中缺席，你们将再看不到我，你们就不能够再凭着眼见，乃要凭着信心活在地上。这表示不要再期待五饼二鱼，不要期待天上有玛瑙掉下来，不要期待从鱼的嘴巴里拿出一个银钱，表示。不要指望神迹奇事，却要使用一切的恩赐，我赐给你们的恩赐和一切恩典媒介。J.C. Ryle 莱尔主教说，如果只靠钱囊和刀剑做事，就表示全然依靠我自己的资源，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是自义。 但是不运用钱囊和刀剑是妄自菲薄和狂热主义，什么意思？这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不吃药不找医生说，要求上帝要行神迹医治他。耶稣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门徒们听到这句话会好奇，我当时的人，我们之前提到只有一件外衣，你卖掉衣服你就赤身裸体，赤身裸体的人要配刀干什么？再过几个小时，有一个门徒，那个人叫彼得，他会拿刀砍人。耶稣说，也是说同样话，够了，就到此为止，收刀入鞘吧。之后似乎使徒也没有人买刀配刀，倒是有人用刀杀了使徒。所以主耶稣显然不是他们要武装布道带刀传福音，但是他显然要门徒们尽其所能的装备自己，因为征战从来就不是，套用使徒保罗后来的用词，对抗有血有肉血气的人，而是对抗那些什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魔鬼、撒旦。所以怎么对付他？要拿起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变卖一切，尽其所能得到这支宝剑。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将被列在罪犯之中。门徒们听到耶稣说经上写着说，就知道经上不止这么说。你们也知道，以赛亚书53章12节说，因此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为他们的过犯代求。这话耶稣说必然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于我的事，就是这些事必然成就。所以在路加福音，耶稣已经多次预告自己将要交在人的手里被人杀害，但是这是路加记录耶稣第一次在最后那一晚向门徒解释他为什么必须死，他要为谁死？要为他们死。上帝的儿子要承担他们的罪，要为他们的过犯代求。所以你以为门徒们听到耶稣说的话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至少应该没有人还敢再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还是他们应该感恩说，主啊，感谢你为我们死，终于我们如今明白你为什么必须死。还是他们什么都不该说，就直接趴在地上拜耶稣。I don't know, 谁知道他们居然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所以耶稣就他们说，够了，够了。所以有人以为这是耶稣很讽刺的够了啊！你们以为有两把刀就够了吗？够了。或我认为这是耶稣不耐烦的够了。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之前你们听我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以为我在责怪你们没有带饼。现在你们听我说要买刀，还真的拿出两把刀。看，两把刀，够了吧，无知的人。醒醒吧，你们够迟钝了吧。你几乎能够听到耶稣说，我和你们在一起，忍耐你们这些不成才的人，要到几时呢？够了吧。 但是他比任何人都认识这些人。主耶稣他知道门徒们的属灵光景，毕竟是他自己拣选了这一群不成才、无知的人，信得太迟钝。他那晚也知道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如果耶稣在最后一刻对他们说话没有耐心，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重点是耶稣爱他们到底，为他们祷告。当他对西门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彼得他至少知道耶稣到底怎么样为他祈求，因为耶稣那晚为他祷告，而西门彼得他听到耶稣为他祷告。约翰记录耶稣在楼上的房间祷告之后，才出去过了几轮溪，来到橄榄山，进入客西马尼。门徒们那晚，每一个人都听到主耶稣对他的父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他们都听到他向他的天父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就是这些人，拿刀给我看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来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你的。我到你那里去，我不再留在世上，然而他们要留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奉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失去的，没有一个失落的，没有一个灭亡的，包括那个要三次不认我的，好使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悦。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没有刀，没有剑，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你以为门徒们那晚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主耶稣如此为他们祷告，他们或许会有所长进，right？或许会有所警惕，或许会有所谦卑，或有一些自知之明吧？没有，他们只有过分的自信和过分的迟钝。所以，我们好奇，甚至叹息：耶稣到底怎么会拣选了这些人做他的门徒？难道世上没有聪明人吗？没有通达人吗？没有卓越的人吗？为什么是这些人？怎么可能是这些人？主啊，这里有两把刀。为什么？为了我们，不是吗？耶稣所拣选的那使徒，不过是给我们看的一台戏。Yeah，确实，或许你我比他们聪明，或许你我真的比他们更卓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理由以为自己比他们更好、更配得。我们都与彼得一样的自大，与门徒们同样的愚昧，我们的信心不比他们强，我们也面对同样的试炼，撒旦也用力晒我们，如同晒麦子一样，那又怎么样呢？不怎么样，正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如果耶稣为他们死，你我就知道耶稣为我们死。而且不止如此，你不仅知道耶稣2000年前为你死，你也要知道耶稣那晚不止为门徒们求，他也为你我求。You know this, right？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Is that you? 是你吗？这就是重点，弟兄姐妹，不是吗？有人说，在所有的门徒之中，耶稣特别为彼得祈求，这是彼得特有的福分，也是彼得特别的羞耻，因为只有他三次不认主，耶稣需要为他求，好叫他回头。我不知道你，但是我宁愿像彼得，我宁愿像彼得。愿我从来不否认我的主，但是我不敢说我不会否认我的主。我宁愿当一个最白目、最不受教、最可耻、最被人唾弃的人，像彼得那样，却知道上帝的儿子为我祷告。我宁愿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最糟糕、最不成器，却蒙上帝儿子为你祷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为你祷告？哦，他告诉你不是吗？你因他们的话，他们那些最不受教、最愚蠢、最软弱、最愚拙的门徒的话，信了耶稣，你就确定他不止那我为你祈求，他如今更长久活着为你代求，你就知道他能够拯救你，拯救到底。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替我们死跟为我们祈求的救主。有谁想得到？有谁胆敢要这样的救主？但是你赐给我们的总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也正是我们需要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